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达。 向末日。 今日2026年2月18号过咗悲惨嘅情人节啦。今日大年初二。 农历新年唔应该。 即係农历新年我冇新年㗎啦香港人。 哦咁既然喺中间仲有个生日添。係 啊。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好啦，咁本来咧就应该星期一录嘅，但星期一咧就 正常录音时间嗰一刻，我喺双坑浸紧温泉， 而我就系喺度搭嘅，我喺张床瞓紧觉， 跑完马拉松啊嘛， 系啦，成个人借晒，所以就 到时会有专题嘅。咁啊，我哋先讲翻呢个礼拜消息啦吓。 啊，首先讲咗粒富文。 白事 咁就老牌声优前圣就离世，咁佢最代表的角色其实咧系应该最多人会讲嘅题角色就系《星大战》系列嘅米田一基，其实佢做多角色嘅，因为佢系机战系列嘅老牌金草声优，雷比尔啊嗰啲一大堆，差唔多啲老啲当年啲七八十年代嗰啲咧反派啊嗰啲角色都系佢噶啦，所以数码大罗嘅佢系。 仲有一个就《小双侠》入边嗰只狗，嗰部机械人啊。都是他配的咁啦。 对啦，就好老牌声优嚟㗎啦。咁就即係安息啦，祝佢。 83岁都。 对啦，差唔多啦。好啦，跟住一单呢就其实係喜事嘅。 到红事啦。 咁呢就神木龙之介就结婚，咁就一般人攞一分对象。呢单嘢好，呢单嘢大家吐槽嘅就係公认为凡亲动漫画改编真人一定有佢份嘅神木龙之介呢，如果佢结婚请晒导演嚟嘅话，个导演态度几会夸张。 应该有被至于嘅，即系应该被至于系话唔会请晒所有导演过嚟。如果唔系佢真系搞得好卵大啊，大佬。 咁会唔会有佢？应该就系佢会唔会嚟系呢个问题啦。但系当年神木龙之介我啲吐槽佢啦，又系神木龙之介唔好啦啩。基本上就系、是、一反正动漫画咧改编真人嘅话咧，第一反就系神木龙之介啦。 系有扎人系专做呢啲噶嘛？佢哋少咗个 系啊， 即系变成就系佢哋好扎噶个圈子其实。 所以一旦一结婚，佢就大就系好就有咗成块。我啲宅界咁就一个笑话嚟嘅。佢终于结婚啦，神木龙之介都32岁啦，唔怪得啦。其实真系后生啦，佢都 咁后生就其实 32岁算后生啦。男演员嚟讲，你知道男演员噶啦， 当打年代咁啊。跟住一个咧就系、是、 真人报道嚟嘅， 之前嘅跟进嚟嘅咁啊。东山之前就话歌手隐退啊嘛，咁佢话佢唔系完全隐退，即系佢仲会唱歌嘅，不过就系唔会用东山内央个名义，只系呢部分唔做啫。咁即系正常佢，因为佢仲继续做声优之前，我哋有讲过啊嘛，声优都会配一啲角色嘅，嗰阵时会有啲角色歌啊嘛，嗰部分系会继续嘅。 即系其实， 因为其中一样就系光美啦吓，啱啱正当红啦吓。 即系其实咧，同早排咧，大半年前啊，九杯油香亦话歌手引退一样，佢声优冇引退，声优同声优有关歌佢继续会唱，只不过系佢独立歌手唔做啫嘛。 系，因为 character song 呢啲算系角色判系声优嘅一部分工作嚟啊嘛。 系，呢个就唔计数噶嘛。 嗰啲唔会噶做歌手嗰啲啊，佢配角色的时候都会唱噶。唱成点系另一回事啦咁、所以呢一部分拨去声优嗰边嘅，所以就唔会有影响嘅。尤其是佢而家 Peter Keller 嗰边最捻红嗰个角色就系佢啦 吓。咁样红到 即系成班大人喺度同啲细路抢玩具，我望捻住佢哋抢。 成班尤其是角色未出就已经系成班话成班马晒度。 即系不过咧调翻转。其实今次名侦探 Peter Keller 啦，就算唔计阿东山，其实另外嗰两个主角咧，啲嘢都抢得好快嘅，其实都系手快有手慢冇嘅，即系唔系净系红佢一个嘅，唔好误会，即系虽然边个人买就另一回事啦，咁啊大家明嘅，其实大有一路都存在噶啦，啲嘢系冇咁少见多怪，即系 啦 ，OK 啦，呢个就唔理佢啦，反正 跟住咗啲休养。 好啦，跟住咧就系一啲休养消息嘅，首先就系山崎和佳乃简直无理难，佢冇讲咩病啦，总之就因为身有病，医生叫佢暂时休息，咁咧。代替佢就江川明美，咁咧有趣就系江川明美之前咧，佢产休嘅时候咧，山崎和佳乃就代替佢演过，代替佢配咗段时间嘅喺另一套作品里面，所以大家就话今次一直叫咩咧报恩啦， 上次就你代我配，今次我代翻你配， 还数 系啦。 即系咁又因为佢两个把声系有几分似嘅，即系佢哋两个可以互补啊嘛。咁调翻好正话，咁我做唔到嗰阵时候，你补得到我，咁调翻转你做唔到嗰阵时候，我补都应该补得到你噶。即系佢两个声线比较接近啊嘛，因为 咁系啦。 咁佢会唔会直接退休咧？就应该未有咁快嘅，六廿岁咗人哋。 就咯。咁仲早，即係佢而家好后生啫，有时休息下啦。另一个就更后生嘅，就係凌川健一。咁呢其实佢之前都试过㗎啦，就係、是、因为又係适应障碍，咁呢就已经休咗段时间。咁而家又宣布休息，咁就专心静养。咁佢其实讲真，佢而都算系半上咗岸状态，又做咗升休事务所社长咯。就休息一下啦，佢呢轮都唯一冇新 job 接嘅，其实佢而家已经系，即係都系啲旧 job 嘅啫。主要工作都系叫做咩？佢自己嘅电台节目啊，嗰啲咯，系啦，2024年休息过。 因为佢有啲又唔系身体方面嘅嘢咧，就真系唯有减低佢个工作量啊，嗰啲嘢去 静养， 去静养下啦吓，即系又 纯粹我纯粹精神压 力呢啲咁嘅， 纯粹精神压力 系咁嘅佢。 我系纯粹精神，我系依叫精神压力问题嘅。 系啊，所以咪唯有移除压力来源咯。但系对佢嚟讲，佢压力来源系咪净系声优咧？就第一名咯。咁啊， 咁年纪大咗系咁噶啦。咁佢真系佢都唔后生啦，佢都。 跟住啲动画消息。 好啦，跟住啲新消息啦。炒翻天，哇！呢套嘢我以为吓动画化咗好耐，原来未动画化嘅。因为连我都冇睇过，都知都认得呢张画， 呢个斜点式嘅呢个好怪、好夸张料理漫画嘅代表作之一咯吓。入边啲嘢真系点讲啊？广东话应该点形容？苦蓝色，即系讲到吹到好夸张嗰啲咧嘅煮嘢方法嗰种， 即系燃尾颜色嗰种咯，鬼扯咯。 类似咁嘅作品真系应该系呢个嘢系最经典嘅一部嚟噶啦。香港点译啊？其实香港有冇出过我都唔知道，因为我睇嘅都系长虹嘅嗰个拆分电梯台译嚟噶。不过唔紧要啦，总之大家知系边套啦，应该已经系 我知道咯，即系连我都听过嘅，系我都认得嘅。咦，咁熟口熟面嘅，咩未动画化嘅咩？嗰种啊？ 其实都几难动画化嘅，都系唔系好方便动画化嘅作品嚟嘅呢套，唔紧要啦，总之睇下佢做成点啦。 谂下 Champion 作品有几多套啊？ 系，不过如果你对呢套嘢唔认识嘅话，我系推荐大家去睇下嘅，借机睇翻漫画又好，你睇动画版都好啦。虽然我唔知道动画版做成点，戴翻个头盔先。 好，跟住另一套咧就二手魔刀。 又系奇奇怪怪，我真系只能讲句，二手魔刀佢就我哋当年第一部动画化的时候，好几年之前噶啦，就咩拍嗰边做邪念作沟片，当时嘅形容都系噶啦。啲深究入边啲剧情咧，有剧情嘅，但系唔需要，每一话都好奇奇怪怪嘅，即系然后仲有咩拍做套嘢系冷门到，又唔依我哋唔好冷门，唔少人听过。虽然我哋荒物对初。为什么会认识这部东西呢？就是因为二手魔刀是有人在漫画大奖里面提名它，然后我们找。 但看完没人提名，拗晒头的有。 我们找完整个香港都找不到地方有得卖，因为没人入，真的冷门到我们直接找不到。最后我们事后又找到的。又 但不要紧啊，咁 MAPPA 从来都喜欢做这些东西嘛。 唔多话咯 ，MAPPA 就中意做高冷片啦。撑在系会唔会高冷片一就搞到你收唔 Q 到，蚀到佢搞唔掂。但系佢有续作就代表住应该唔会蚀到佢投降咯。即系我已经唔预计佢系赚到钱或者系打个平手噶啦。总之最少佢未蚀到投降啦。Netflix 爸爸俾咗钱啦吓，呢啲就好明显就系咁样啦。 有咩俾咪由佢咯？反正钱有，反正就系呢世系有啲咁傻佬做啲咁嘅嘢先好噶嘛。 我咪话，所以之前话 Netflix 同 MAPPA 合作嗰阵时候，我咪话呢件系好事嚟嘅。如果唔系有啲咁嘅金主咧，你系好难会去俾到钱佢去做呢啲摆两名会蚀钱嘅嘢嚟嘅。咁 Netflix 唔紧要噶，你多个作品我攞去咩啫嘛？去当招牌嗱，我哋仲有啲咁嘅作品噶，即系佢对佢嚟讲当系一个广告啊，成佢唔使呢一套作品本身。可以收支平衡，可以赚钱，佢只需要套作品唔好蚀到佢金金融融。就算蚀都唔紧要，佢都系当系我个假想亦多一嚿嘢。因为 Netflix 之前一路都系行呢套路噶，喺佢正常片集入边啊，佢系一大扎垃圾，冇人睇噶嘛。 未必冇人睇，但係真係又冷门又成，佢试错咋嘛，试行错误咋嘛。咁二十摩托如果喺呢个范围嚟讲，佢又未试于一定会扑直㗎喎。即係最少评价唔差啦，最少。即係 Netflix 嗰度做喺大集，评价又差又冷门又冇人睇嗰集，佢咪当试行错误咋嘛。嗰啲都冇问题囉。咁二十摩托更加冇问题啦。係讲咁样㗎嘛。 所以就有好啦。咁就你我唉我都唔諗住睇嘅，所以佢嘥气呢啲嘢。即係好真呢啲就俾你叫我睇我都好考，我即係你俾钱我睇我都好考虑嘅。 我会觉得大家可以试一次囉，试一睇囉，一你睇一话啱，如果啱 channel 嘅咪值得睇囉，因为呢啲咁冷门作品都系好小众嘅观众嚟㗎嘛，所以佢系好夹人教人员嘅。即係你夹得到嘅就会咪过瘾囉。你夹唔到嘅咪痛苦囉。我就觉得迎面喷落嚟嗰种感觉。我唔知咁点形容，即係沟片就係咁样款㗎啦。不过唔紧要啦。 行啦呢个就。 跟住轮到你啲外观消息啦。 係啦。咁呢首先就係、是、其实同埋呢就好大新闻嘅。我落机时睇到嘩使乜抄咁紧要啊。咁呢就係、是、红到爆嘅前排红到爆 Love Flight 嘅小组跨团小组组合 Ice Cream 嘅Luby 咁就即系讲饭内咧，就话宣布同 Ice Cream 里面毕业。咁之后咧就会加入咗两个新人，一个就系、是、连团里面嘅死又成个咩死又个柳川唔识读，因为佢死连团嗰啲名咧又长又臭嗰啲名。三集美就记得佢角色就三集美语，同即系佢演员声优啊，同埋话而家人生不二部里面个麻布麻衣嘅恋情离赛，咁入边由三人小组变四人小组。咁咧啲人就咁咧就不论系 B 站又好 ，Facebook 又好，或者 X 又好，都喊晒口，乜又乜。而我嘅意见就系、是， 喂大佬，佢又唔系角色个版，使唔使咁大镬啊？ 嗱，首先就系、是、本来咧 ，Ice Cream 就系 ANN 个电台节目里面一个月做一集嘅Love Fly 嗰个电台节目嘅主持，那个主持嚟嘅。最初咧就系、是、Love 就系 Muse 里面啊，新田惠海即系 Holoka， 然后咧做咗四集之后就换咗第二代目。就做咗几长时间嘅，就德正清空即系 Nico， 跟住好啦 ，Nico 到咗之后咧就换成咗Luby， 即系郭凡爱。跟住咧去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就加咗两个新人，就系、是、阿达西亚九里同埋大雄和洲，咁就变咗而家只 Ice Cream 组合。咁佢就话到明嘅 ，Ice Cream 呢个组合系期间限定，即系话一段时间内就会退噶啦，即系咁你主持一定会退落去，因为换主持啊嘛。咁好啦。到咗而家，咁佢插，咁你本身水团都退咗第一线咯，咁佢换走，咁你冇人个前辈走霸住个位啊嘛，咁Luby 就退出嚟，就换咗两个换咗后辈上去，顶着由三人变咗四个人，就咁简单啫，其实就系、是，就好多人就成日以为佢系一个以为一个偶像组合嘅，唔系偶像组合嚟噶，佢呢个组合得两只歌噶咋，纯粹系咩啊？只不过有个电台节目唱大家整嘢歌出嚟，点知只歌爆红系咁简单噶咋？啲人讲到好卵喊苦喊花，又乜又问我心谂唔系啊嘛？ 我的感觉就系歌尾换季咁解啫嘛， 就系、是、咯。咁你前辈始终系退落嚟一线噶嘛？呢啲唔通你长期唔通你水团啲 final 啲演唱会都过咗咯？唔通你个做前辈仲摆咗喺度咩？你退嚟换啲新人去噶啦。 啲人啲反应咧，我系以为你系咪 Luby 个要降板唔玩啊？唔系、啊，我睇落去即系顺便吐槽下，唔系或者有人抱怨下，点啊？阿星 Luby 啲嘢系特别难玩嘅，佢啲精品咧系特别容易断噶啲嘢。 系啦，红啊嘛，红就系噶啦。但系顺便讲埋，完全冇拉更嘅唔系降板系结束。咁其实大家都知啊，星野源咧喺帮一个电台做咗十年节目噶啦。琴晚节目啊，同埋十二点钟啊，今朝早就宣布话。做咗十年节目，终于结束咗啦！呢个节目咁咧，呢个节目最经典就系两次，就经典就一，当年传出星野源同埋啊佢太太新垣结衣就加变，咁咧佢结果搞到新垣结衣打电话上去佢电台节目讲翻件事， 当面质问 系啦。第一件事就系旧年抽 Sweet 二嗰时候，跟住钟楚瑜话阿源你都抽唔到啊，系啊，我抽唔到啊。最经典呢两次嘅，咁呢个节目就结束咗啦。不过唔紧要，反正佢就有个佢咁捻忙，都唔争在啦。 天下无不散筵席嘅，唔会有永远嘅节目噶嘛，同啱啱讲到一样意思啫嘛。 咪就咯，十年都仲唔够咩？讲真，好啦，咁就呢个就系叫做纯粹补充埋嘅。跟住咧就另一个就系、是、算系组合嚟嘅。咁咧就系、是、Liana 里面，即系 Love Liana 里面嘅杰娜咧，佢本身系有一个一队女子 band 嘅组合，叫做 Loose Green 嘅。 咁 Loose Screen 佢本身嗰个 icon 咧系一个两个女仔，咁着嗱拗晒头，亦都一个主音嘅啫，点解两个女仔咧？好啦，嗰差唔多半时间叫即系将有第二个成员加入啦，就系、是、连团里面嘅粤音 con 粤音 con 啦。咁咧诶，杰亚喺佢发表新成员嘅事嘅时候讲过嘅话，最初本来系另一个女仔嘅，但系嗰女嗰嗰、那个女士咧，因为某啲原因就结果冇加入，咁咧拖下拖下搞下搞下，结果只揾第二个人加入。 即系原本个设计就已经系双主音嘅，所以佢嗰啲 logo 啊嗰啲嘢 系啊双主音嚟嘅，但其中一个又因为有啲事参加唔到，咁啊拖咗段时间，又先揾第二个人代替佢。咁咧顺便补充埋就系、是、同杰拉感情非常之好嘅板仓花，咁又喺佢喺佢宣布先先讲明就系、是、第一个女仔嗰个唔系我。因为大家知道板仓花同埋阿杰娜感情非常之好嘅，咁我话会唔会系板仓花之前因为信用卡事件入唔到咧？阿板仓话唔关我事，今次真系唔系我，咁就 OK 啦。呢、这个组合反正又几微妙嘅，我系佢两个走埋一齐，奇怪喎、啊，嗰只咯，好唔好就唔敢讲。 咁好多时啲组合都系咁样乱点鸳鸯，然后睇下佢发展有冇掺唔掺啲咩火花出嚟，咁啊有，咁啊睇下佢后边会唔会话突然间OK 咗，得个红咗、啊。又或者系拗唔掂咁啊，试过下一个咯。呢啲咁嘅组合， 佢呢对组合系因为佢呢对组合同其他组合唔同，就系佢真系属于叫做咩似 band drop 多似声优组合咯。因为佢两个都其实严格嚟讲都唔系声优嚟嘅，即系全职兼上系歌手嚟嘅，咁就 OK 啦。呢个就睇，反正我唔系跟开嘅，我听过呢只歌 OK 嘅。好啦，跟住轮到 游戏消息了， 我系好熟悉嘅 Ubi。 即佢系即系上得新闻，真系冇咩好事发生嘅，真系。 要呢间嘢有捻好事发生。 佢今次系罢工，全球罢工，咁啊一成千人罢工，咁啊我谂紧，喂大佬你哋已经系不事生产嘅咯，仲罢工啊？虽然佢就系话成责任就系、是、罢工就系抗议佢哋之前啲整合啊成嗰啲嘢，我谂紧哦咁啊好啊咁啊好啊，即系名单有齐啦，咁到时要裁员的时候要先裁边啲就大家心焦啦吓，我问我真系。到底是啲欧洲佬做嘢的时候是特两别唔撚嘢啊定係乜嘢啦，你明知你间公司要整合裁员缩编，然后你行出嚟罢工，咪真係提供名单俾佢嗱呢咋往后裁员首先搵晒呢千几人先。喂完全係提供名单嚟㗎咋大佬。你当嘢搞唔掂要缩编係确定嘅事实嚟㗎嘛，唔会因为你罢工而可以改变㗎嘛。即系你话你争取啲待遇啊，成嗰啲嘢，我仲可以理解，即系呢啲正常罢工嘅技术诉求。如果呢个罢工嘅诉求系抗议佢哋咁样缩编啊，成嗰啲嘢，除非你认为你嘅罢工系可以足以改变呢个决定，唔可能噶嘛。因为间公司如果唔敢唔缩唔成，真系会接噶嘛。佢接咗之后就唔知系缩编咁简单啦，成间嘢接 Q 埋啦。即系你成件事系冇任何帮助啊，而且你仲要讲紧你咁样把罢工，仲会怼多一刀俾公司，即系对你自己对间公司都冇任何好处嘅。我真系唔肯明佢哋班友仔点解会咁样做。先讲咗，我重申一次啊，虽然我喺英国经常俾啲罢工嘅友仔搞到，但系我系支持佢哋噶。但系呢个解方我真系理解唔到，我系理解唔到啊，唔系。 有一句，法国公司嚟噶嘛。Ubi 嚟噶嘛？ 但唔系净系法国嗰边嘅，不过就系法国嗰边带头啦。 法国专出黑人噶嘛？ 因为其他都系应该系欧洲为主嘅工作室都有响应嘅，但系发起系法国嗰边咯。就 Ubi 呢家嘢真系，我唔成日讲成，唔系成日讲讲阿江泽民出嚟，但系真系接拆咗佢啦。好啦，唔讲佢啦，真系。 我啊，依家系系公，我从来都话啦，依家系公标准嘅系公司。 咁啊，跟住就系、是、呢、这个礼拜嗱，今次嗱，我哋真系比较诚意啊，好有诚意啦，佢都好有诚意。Sony 嗰边今次个死学飞有啲料到，我哋会独立专题讲，咁啊呢度 pass 咗先，咁啊等我哋专题啦。虽然有稿剂问题，我哋尽快啦吓，只能咁讲。 系啦， 咁跟住就系、是、一个几有意思嘅嘢，虽然佢原本嘅意思应该唔系咁嘅，即系 Steam 咧就佢有个啲玩家评论啊，嗰啲成种或者 game 如何啊，有一种嘅评论就系讲紧啊只 game 啊窒捻到扑街啊，唔好乱啦，唔好乱玩啦，乜乜七七咁样去俾差评佢嘅噶嘛。通常就唔会话啊行得好顺、啊，即系唔系冇，但系数目唔多啦、啊、主要都系话嗰只机制。咁、问题就系、是、你个玩家你部机制。我点知系咪因为你部机太 cheap 咧？ 当然啦，佢会又话哦，有啲就会讲得好啲嘅，系嘛？我过咗 recommend 个硬件需求嘅，或者系我过到最低要求嘅，咁理论上我过得到最低要求，咁你应该都要行得喐先得噶啦。我过到 recommend 就应该要行得顺先得噶嘛。但系唔系个个都咁详细咁话俾你听我个硬件如何成噶嘛。咁佢而家咧就出多个资讯俾你，就系话呢条友仔嘅评论，佢本身个硬件资讯如何，咁就俾个参考大家。如果佢话佢窒，咁你3090窒。同5090窒是两回事嚟噶嘛，即系仲有啲人用紧1060噶嘛，咁你1060窒，我真系衰格，你真系应该系应份嘅，大佬呢个年头咯，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好似 Capcom 咁样，即系5090都会窒嘅，咁抵屌嘅，咁所以就而家就唔使你每一次都自报门牌啦，咁啊佢会加可以加个硬件嘅规格落去，咁你咪知道哦。喂，大佬5090都窒喎，咁问题一定系处喺 Capcom 嘅问题上面啦，就唔系玩家嘅问题事啦。当然可以，你可以话哦，佢可能 PC 入面中咗毒啊，10%嘅，但系可信度会高咗啲。咁啊，但系呢个嘢多少都会变成一啲隔差社会咯，即系会就是、可能即系譬如话佢话佢诶窒几廿不胜，跟住啲人就话，挑你用3060梗系窒啦。嗱，先讲下3060系作为一部打机卡唔算太差噶，但系就会有啲咁嘅隔差社会走出嚟啦，咁样。不过几有用，有都有几有趣嘅资讯咯。即系有啲似乜嘢咧？大陆嗰度嗰啲啲咩微博啊嗰啲嘢啊上边啊，自从公布咗 IP 之后，原意就系嗰啲咩欺凌啊嗰啲假新闻啊嗰啲嘢噶嘛，但系实际上就会变咗地域歧视用。一样差唔多意思啦，应该系一件好嘢嚟嘅。咁啊，嗱，公唔公开系玩家决定嘅，即系唔系强制公开嘅，所以放心，即系唔会好似嗰啲公布自己 IP 系河南，然后嗰啲各种小气行为嗰啲唔会嘅，应该系唔会嘅，你自己夹落去嘅啫。咁当然啦，你揿落去之后俾人笑鸠你咧，就自己攞嚟嘅。咁另一个咧就。强制的，咁就唔可以算自己努力，不过即系要嚟都要迟早要嚟咯。我都系嗰句，我好似冇讲，但系班友仔笑紧我的时候，我都系有讲过，冇喺 podcast 上面讲嘅啫。今日唔新贵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而家轮到我串齐齐咯，可以就系咩啊？之前 Discord。同埋一惨嘢啦，喺英国要做年龄认证，又要影样啊，或者上传证件啊，乜乜七七，系英国 only 噶嘛 ？OK， 而家就系放心，全球享有，今日唔新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年龄认证嘅啊，即系系唔好意思，传咗少少咁啊。总之佢就话要将个年龄认证就扩大到全球范围，不过咧就同我英国呢边嘅年龄认证有少少唔同。英国呢边系讲紧你唔认证，系用都用唔叫好，咁但系大家咧就系你唔认证嘅话，就会有一啲关年龄事嘅嘢，佢会唔俾。佢首先佢会自动检测，又或者系你可以申报，你开 channel 的时候可以申报呢、这个 channel 系 R18 嘅，咁就会变成你揿落去嗰阵时，佢会话喂呢个 channel R18 嘅喎，你系咪要睇啊？而家嘅情况就系咁样啊，你只要揿落去我要睇。又或者系 boot 咗佢啊嘅话，你可以揿落去开翻嘅。但系如果而家往后冇个年龄认证嘅话，你唔可以就咁揿就开到个 channel， 你要过年龄认证可以开到啲 R18 channel， 咁亦都要揿到佢先可以开翻佢 boot 咗嗰啲嘢。即系原本系自我申报，你咁样理解，而变成就系要认证咯。咁再啲舞台，点讲？你当成系佢嗰啲空间啊，嗰些 club house 啊，嗰种玩法啦、啊，发言者要过咗认证先可以发言，总之就系有部分功能要过咗年龄认证先做到，唔过就咩咁啊？调翻转啦，呢、这个 Discord 对于年龄咧，我之前讲过好几次啊，其实系比较上心嘅嘢，我唔知系佢合规部门做嘅嘢啊，但系佢真系咁嘅意念啦吓。之前讲过好几次噶啦，你只要喺入边宣称任何正常嘅对话，就唔使唔系系统入边啊，任何对话入边宣称自己唔够称，孩子唔够13岁啊。嘅话佢就会 ban 鸠你嘅，系直接 ban 鸠咗你人限，因为佢话13岁系以下系唔准开 Discord 嘅。而家呢个就讲紧呢个18岁噶啦，个部分啦。咁会唔会有啲咩治安危险咧？就你惊嘅，你应该而你又要做认证嘅，你应该系用样去做年龄认证。其实好简单嘅啫，因为上传证件嘅话，你唔知佢留唔留，佢宣称唔会留啦吓。咁万一佢留咗，又或者系呢头上传嗰头就俾人 hack 咗攞走咗。你是有机会外泄的。咁但係调返转就係样的话呢，除非你个样系通街都系嘅。 即系已经系派全网络都已经系有你个样嘅。如果唔系咧，净系见到个样。 哦 ，Death Stranding 个男主角啊， 唔系一定要嘅。 Death Stranding 个男主角啊嘛，所影各人，即系用嗰张相嚟做认证噶啦。 第一，你完全系可以揾任何一个够称嘅人去帮你做嘅，你真系非常在意嘅，你可以揾个第二个。咁当然你揾作品入边喺啲 3D 入边去搞，可能都得，我唔肯定。咁但系呢个唔难嘅。咁第二就系、是、你调翻两蚊，就算泄漏咗，你个样泄漏咗上去，佢冇任何资料连结噶嘛，佢唔会连结咗你个 account 性噶嘛，理论上应该系咁嘅。所以应该就系、是、其实你上传个样反而系安全啲嘅，如果你真系 care 呢啲嘢嘅话。 唔系点解之前我做新闻咪讲咯，成全个英国人突然间 dead silent 男主角突然间全成为全英国人嘅，好多即系好多复制人出现就系、是、改用佢将改用佢只 game 嗰个模组去做认证。过到咁样咯， 即系好简单嘅啫呢样嘢，即系我就系用样去做 Discord 嗰个年龄认证嘅，非常之简单。你就算攞住我个样有乜用啊？我个样系全网全 internet 都见唔到我个样嘅，冇任何我个相系公开喺 internet 入边，甚至我自己部电话都唔一定有。咁你连结唔到我本人嘅，咁相对会安全啲嘅。当然啦，如果你已经派到四围都系咧，你就唔好同我讲惊安全啊、治安嗰啲嘢啦。你本来就已经系四围都有你嘅相，记得咁多一个唔多，少一个唔少， 真在啦， 简单啫。即系好似杰特咁啊，自己样咯，搜晒出嚟咯。咁你再俾佢验证都唔会有问题啦。 就咯，好啦，又冇都冇，其实冇冇隐私噶啦。反正我依个年纪又去到 啊。咁其实呢啲系选择嚟嘅，个人选择嚟嘅啫。不过我就系啱啱好，我就撞到条友仔，佢又要会唔会传自己啲资料上去，然后又话惊隐私，话惊跌速自己讲话唔会传，唔会传档，但系最后传咗档，话惊跌速跌到。你真系咁惊嘅，你平时啲行为就唔应该系咁样，但系次次掟晒啲嘢上去啦。 我都咁讲啦，就系、 是。不过少少吐槽啫。 喺网络年代，你唔好相信所谓叫做咩啊私隐嘅问题。有任何嘢一定要上公开嘅话咧，一定会通街派嘅。你就要够心理准备。 你要维护安全，唯一办法就系从来唔掟上去。 系啦， 你唔好当任何人，唔好你当佢哋会泄漏啊嘅大前提啦。你所掟上去，无论系公开定系私人，你就算话啲咩私人谷啊，成个都好，总之你传得上去，你就当佢会出街。你要用呢个前提之下去考虑嘅。咁啊，呢度咧，我就觉得唔系非常之大问题。对于你有啲利益嘅冲突，就系我本来已经认证咗噶啦，即系呢个嘢唔会影响我嘅。其实咁对大家嚟讲，可能会有啲嘢嘅，而且呢个风气，我谂会全世界都陆续会出现噶啦。 即系由新加坡模式咁啊，欧洲而家系我为一句我为你好，咁乜都得噶啦。 年龄认证由自我申报型变成咗要你即系要证明你够称啊。顺带一提，你唔一定要全资料嘅。佢同 Twitter 一样，佢系会先用 AI 判断到底呢条仔够唔够称。如果佢判断佢唔够称，或者佢唔肯定你够唔够称，咁佢就会先会要求你年龄认证嘅。虽然就会方便啲嘅，即系唔系个个人都要搞，但系有小问题就系咧，可能同 Twitter 一样会有段时间。佢仲檢驗緊你夠唔夠稱，不過佢唔係急住馬上考。點解 Twitter 咁會中間會有段時間？佢好似有個幾兩個禮拜。佢既然俾我認證，亦唔判斷我係夠稱，佢就話 AI 判斷中。咁啊，有一個禮拜左右時間，我係睇唔到 R 十八嘅。咁呢度咧就唔似英國嗰邊有個法例嘅規定嘅時間啊嘛，應該就唔會出現咁樣嘅真空期嘅。应该啦，睇佢做成点啦。即系我只能讲 Discord 营运咧，呢几年我见到 Discord 营运其实都几失望下，老老实实。当然你可以话冇期望冇失望啦。 所以当年咧 ，Elon Musk 嗰句名言话啫，我中意 Twitter， 今早咪买咗落嚟啊？几钱啊？呢个经典，我问过噶，我曾经问阿谷老师系咪真嘅，佢话阿谷老师话，传得好紧要，系真冇人知。呢个迷因图，喂就系、 是、咩？有。喺 Twitter 入边，而家呢个 Twitter 仲存在嘅，系佢询问价钱，虽然唔系询问 Twitter 本身，佢系有个有人话你问佢佢系喺 Twitter 入边有其中一个回应，系回应问 Twitter 几多钱，系有问过的，即系系呢个 Twitter 仲系存在嘅，应该系存在嘅，但系我一时间唔会查得翻出嚟，又大家可以自己问，系嗰个 Twitter 应该仲存在嘅。 所以咧就咩？有钱就好，有钱就好啊！ 因为啱啱真系出咗消息的时候咧，系有人贴嗰条 link 出嚟，我系揿过落去，系嗰条 tweet 系真系存在嘅，除非佢铲捻咗，如果唔系，应该仲存在嘅。 所以咧，嗱，穷人咧就用 Discord， 有钱人咩，买个自己买个 SNS 嚟玩咯。 咁 Discord 本身呢就佢开发个团体其实当年系好有黑好开发者导向嘅一个嘢，唔系一间大公司拱出嚟嘅。所以先话睇住佢大睇住佢坏咋嘛。即系变成个嘴脸越来越。不予置评了，真系 算啦， 啊算啦，唔及佢啦，真系，唉， 好啦，咁 最后啦，就提一提上个礼拜啱啱过咗嘅， 咁咧其实咧就应该有，我而家考虑紧系咪专题，因为你唔好期待我喺五个钟头内同你影好多相，影咗几张嘅啫，咁咧就咧， 咁你跑紧步就唔太多都会相可以影到嘅， 系啦，咁咧就咁讲几句啦，咁京都马拉松咧顺利完成嘅，冇虽然只脚虽然大腿个内侧肌肉啲痛，但系暂时至少冇受伤。咁就都比上次快咗，虽然都仲係好撚慢。重点係由我入去攞选手包开始就一路听到大量 Mario 配我，因为今次呢任天堂即係 Mario 40周年，咁呢就任天堂就赞助咗成个基督马拉松。由出发会场呢播係咁播 Mario 嘅广告，跟住呢跑步嗰啲转弯点呢就 Mario 嗰个水管同埋嗰啲角色。 总之成个就係 Mario 主题啦。 系啦，咁咧真正嘅因为香港其实个马油赛跑嘅，但系呢个先系真正马油马拉松。 喂，咁人哋根据地嚟噶嘛，京都 咁系，咁就叫做顺咁不过咧，将奖牌咧就依然系保持翻京都马拉松 style 嘅，就冇系用四圣兽做主题，而唔系马油嘅。咁整个嘢呢样嘢就，同埋咧今次咧就去埋天堂博物馆嘅，咁又系俾影相吹像， 咁然后就嗰阵时我都系去咗大阪去同阿杰特见面，咁我第一次去大阪都会讲少少游记嘅嘢相关，应该加埋会有一个专题啦，咁预告完啦，咁 系啦，咁详细 Mario 马拉松同埋任天堂博物馆嘅详细咧就等翻专题再讲，咁今个拜差唔多啦，短短地。好，咁啊祝大家恭喜发财，新年生意兴隆啦！呢样嘢因为升值差，生意兴隆最紧要，财源广进。 即系要唔要讲个难嘅龙马精神？咁龙马精神有乜嘢？ 咩啊？而家潮嚟，今呢几日啊，见得最多就咩啊？搵阿 Sammy Jackson 玩嘛，马德弗甲嘛，马德虎克啊。 咁作为一个游戏玩家，仲要系古早玩家，梗系讲龙马精神噶啦。 龙马精神，不过阿下一台就唔知啦。 龙马精神梗系包括呢个根性热血、必中必闪、觉醒同埋爱呢、这个龙马嘅精神啊嘛，精神指令嘅精神。 我知啊，咪咯，佢精神指令唔记咗啦，都记得咩？咪热血有啲。 就好啦，咁 就到此为止啦，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